我在等待，我需要你的爱。告诉我你何时回来，痴痴在门口待，盼望你的归来。我的心需要你的关怀。 我不是不愿意回来，因为我要为我的将来安排，因为你的爱值得我等待。 我的心你的心有不分开，让我拥有的爱永远常在。我的心你的心有不更改，让我们真挚的爱延续 要你的爱。告诉我你何时回来，痴痴在门口待，盼望你的归来。我的心需要你的关怀。 我不是不愿意回来，因为我要为我的将来安排，因为你的爱值得我等待。 我的心你的心有不分开，让我们拥有的爱永远常在。 真挚